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五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时，就曾经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欲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于周恩来那东方式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来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周恩来既充满信心又彬彬有礼地回答，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会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的领导人民，建立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条约签订的当晚，王稼祥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饭店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地走出克里姆林宫，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各国驻苏联使节、苏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的记者。500余人的宾客把这个不太大的饭店都挤满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祝酒词，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南开学校训练出来的演讲才能和超人的记忆力，在这样的外交场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施哲是这样回忆的，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头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末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然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斯大林起立致辞时，深受周恩来演讲情绪的感染，他讲话也没用稿子，轻松地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比毛泽东当初发电报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的预计晚了近半个月，直到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才离别了莫斯科，结束了这次最大的出访活动。新中国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尽管新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人们开始逐渐地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1954年对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4月20日，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 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苏联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的重要。从确定会议的决策、准备会议的材料，到挑选代表团的成员，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代表团成员中，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施哲、乔冠华、陈家康、柯百年、幻香、黄华、龚鹏、吴冷西、王英夫。这支队伍中集中了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外交官。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给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啊，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戏子，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烦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是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啊，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为了唱好这出文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个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因阵容庞大，代表团分成三架苏联伊尔-18飞机到苏联莫斯科时，才知道苏联代表团的人数比中国还多，有近300人。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曾与苏联、朝鲜、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见，磋商协调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周恩来的首次亮相是有备而去的。1954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一下飞机，各国记者是拥风而至，甚至是西方记者，他们几乎没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个别记者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国外交的代言人，他在1953年12月31日曾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接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说过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经成熟或者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敏感的记者有一个预感，这些原则将会影响世界。在日内瓦机场，所有的西方记者同周恩来的当面接触是从直接接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书面声明开始的。周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个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的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盼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吗？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了另一份独特的有关传奇人物周恩来的介绍资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称，周恩来，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人事先都没见过，他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熟知党内高层机密，深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重要地位。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的资料。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熊向辉这样说，克农同志认为啊，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目前尚未用过的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代表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离开机场时面带微笑的与人们招手致意，然后乘前来迎接的专车前往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的查尔索镇，中国代表团被安排住在那里的万花岭别墅。细心的记者们发现，与周恩来同来的许多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初次来到这样的国际场面，表情上略显紧张，整齐的服装和动作中带出了一丝拘谨。记者们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在周恩来走后的不久。周恩来来到了万花岭别墅稍事做停留后，又带着几个主要助手回到机场，出现在迎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人群里。莫洛托夫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他们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拥抱，记者们的视线再次集中到他们的身上。莫洛托夫在机场讲完话后又来到周恩来身边，两个人并肩而行，记者们的摄影机再次对准了他们。随行顾问兼俄文翻译施哲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两个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的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户上，乱哄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的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友好的楷模。西方记者的眼光奇特地集中到了周恩来和他所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形象上。第二天，在随后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句语：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奇特而复杂的心态关注着周恩来，他们想看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如何的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拉开了序幕。从会议一开始，对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和会议的持久性，周恩来早有预料。会议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离军队，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议，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从而继续地加剧着远东的紧张局势。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为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而坚决战斗。在印度支那，法国军队也仍在进行侵略战争，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在战争中艰难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美法帝国主义为此焦头烂额。这就是1954年2月以后酝酿由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由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中国和苏联希望日内瓦会议能达成协议，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在日内瓦会议上从中作梗。这一点周恩来早在出国之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以及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早就预见到了。他在初步意见中说，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啊，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仪式来看，它已使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周恩来并不把西方国家之间看成铁板一块，他认为他们的矛盾也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地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的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当日日内瓦会议在4月26日开始时，在国联大厦会议桌边就坐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的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同时每位主席可以挑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 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周恩来安排中国代表团的顾问施哲担任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中国人坐在主席台上，首先使美国代表大吃一惊。4月27日，日内瓦会议进入了讨论朝鲜问题阶段。朝鲜外务向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3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美国和南朝鲜代表们明确地反对这一提案，他们主张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4月28日，周恩来首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明确指出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北京时间22点整。